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我哋 MJ 13，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啦。咁啊，先讲下我而家面前咧就有位好紧张嘅靓女喺度。咁咧就 MJ 13鲜有地咧，卓飞可以对住啲靓女喺度做节目嘅。咁所以今日咧录得非常开心。咁啊，好啦，咁啊，介绍下呢位靓女先啦。咁就系 Cillian 黄莹，欢迎你。 大家好，我系 Cillian 黄莹。咁梗系紧张啦，你叫我做靓女，即刻紧张晒成个人。 丑女啦。Anyway， 嗱，咁啊，真系好多谢你上嚟啦。咁啊， 唔使。 喂，即系嗱，啲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你把声，我第一次可能会上讨论区睇下你个样啦。咁其实喂，介绍下点解会揾呢位靓女喺度先啦。咁啊，因为阿 Cillian 咧，黄莹咧就系一位新晋嘅女歌手。 就进 系 啦，策划中， 进紧。咁啊，佢系一位女歌手啦。咁就大家听到啦，声音都非常之甜美嘅声音啦。 多谢。 咁啊，但系点解今日会揾佢嚟咧？咁啊，因为同今日我哋呢个节目嘅题目咧有几大关系嘅。咁但系喺阿 Cillian 讲佢嘅故事之前咧，咁我哋咧就同阿 Cillian 倾多一阵间偈先啦。你系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出世， 有香港身份证嘅。 咁但系你就去咗加拿大好耐啦。 系啊，十一二岁到已经同屋企人一起过咗加拿大嗰边， 多伦多 系啦，移民过去嘅。咁我就喺嗰边读书啦，做嘢啦。咁 full time 就系做呢个风险分析嘅。 咩叫风险分析？ risk analyst 即系喺间财务公司，我就做一间车行嘅财务公司。咁喺里边帮佢哋计下佢里边嘅 portfolio， 佢里边嘅 file 究竟有几多储备啊？或者系个车行里边究竟有几多人向我哋公司借贷？之后去买车借贷借咗几多钱？同埋 惊佢哋还 系啦，还唔到？究竟有几多？有条数边啲系还到，边啲系还唔到？我要forecast 即系呢个 估计 啦。 系啦，好闷嘅工作嚟嘅。即 系 你 OK 嘅， 可以嘅，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都中意数理科嗰边嘅。 哦 ，OK， 因为我一见到数字嗰啲，我会头晕，我会头痛，跟住我会胃痛， 即刻会望翻个 UFO 先。 系啦，冇错，跟住我就会望翻第二啲嘢啦，我就唔会望呢样嘢啦。 喂，咁但系你无端端讲紧同数学有关，你点会无端端走嚟做歌手咧？ 嗯，系差距的确系好大嘅。 系咯， 咁我喺嗰边全职就 两样嘢嚟噶嘛， 冇错，两样极端嘅嘢嚟嘅。 系啊， 咁全职就做呢个风险分析啦。 系， 咁副职咧就系、是、唱歌嘅。 副職唱 副職 part time 係啦，喺咩地方？ 喺譬如啲婚禮啊，又或者係啲賭場裏邊嗰啲 show 裏邊都有唱歌嘅。 賭場嗰啲通常都著得好性感咁樣唱噶嘛， 有著得性感，有著得保守。 咁、okay, 你肯定 咁賣歌星嘅就唔使一定要好性感嘅。 哦、OK， 咁啊，就咁嘅原因，咁就所以想過嚟香港發展下，試下呢個 冇錯冇錯。咁啱有個機會就俾我喺香港度參與一個 project， 一個音樂有關嘅。咁從而之就翻咗嚟啦。咁翻咗嚟之後，誒而家得閒咯，不如即管試下喺音樂度發展啦。咁、 哦、即係你係機緣巧合翻咗嚟香港。 冇錯。 咁但係你而家係咪錄緊音，即係做緊㗎啦？已經 做緊㗎啦。 咁幾時會出碟呢？ 预计就是今年年尾到啦， 年尾到会出碟嘅。咁、啊、哇，咁嗱，啲听众朋友，大家 拭目以待啊！ 要密切留意住啊，阿黄莹啊 ，Celine 新碟啊，咁一推出咧就有我哋有其他节目又会揾你上嚟做嘉宾咁样啦，好嘛？今日睇翻今日个题目咧，咁啊，阿 Celine 就同我讲就话，其实咧佢一听亲 UFO 嗰啲嘢咧，就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跟住咧， 好夸张咁， 就唔知点咁样嘅。咁我就话好惊，因为我都冇试过，我都未去到咁严重嘅地步。咁你去到咁样，咁但系咧，即系点解今集要揾你上嚟？除咗你系对于 UFO 特别呢个叫做奇怪嘅反应之外咧，吓、嗯、咁就因为咧，今次 Celine 亦都亲自见过一啲即系类似咁样嘅嘢。不过咧。在我哋讲阿 Celine 嘅故仔之前咧，我哋就先听听咁啊录音之前两三个钟头，就同几位听众朋友就做咗一个电话访问。即系而家你听紧呢个节目就礼拜一啦，咁其实就上个星期大家就好清楚记得啦。上个星期咧就罕有地香港打咗个九号同十号风球，根据其他同事都讲咧，就个力场就好似做唔到嘢。咁但我又觉得唔系嘅，点解个风球咁早落啫？系咪先？咁就。似是做了一些事情了，我们的力场就在抗衡。但是 anyway， 为什么打风那几日前前后后呢，甚至去到刚刚早前的两日呢，都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新界地区呢，就都见到有一些很奇怪的那些叫做什么，他们见到那些叫什么 光怪光 光团是吧、嗯、是一些光团的东西在那里。那我们先听听两位听众朋友，其实做了几位，但是先听了头这两位听众朋友他们的演绎先。好啦，而家咧就电话旁边咧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啦，叫阿齐。阿齐你好， 你好， 系啊，喂，嗱，你即上个星期啦，就见到都系有啲奇怪嘅嘢系咪啊？ 系啊。 系啊，你可唔可以？哇，喺、哎、你背后喺度尖叫啊！有人啊， 我啲学生。 O、okay, K，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系咩时间见到啊？当日系边一日啊？ 嗰日系星期一夜晚凌晨嚟嘅，就啱啱香港话十号风球嗰晚。 系十号风球嗰晚。 咁系啦，系啦。咁嗰时咧，因为好大风啦，咁我个窗就俾啲风扯开咗。咁我就去闩窗嘅时候咧，咁我住上水嘅，咁我个方向咧，我系望到。粉岭长华村嘅 系粉岭长华村， 系啦，粉岭长华村。咁我前面系完全冇楼遮噶，直望晒成个村嘅。咁我望到翻身嗰下，我就望到嗰个村咧，嗰、那个上空半空岛啦。咁咧就有一粒浅黄色嘅光。咁佢嗰个黄色咧，就好似我哋睇灯泡嗰只黄色再浅少少啊，类似车头灯嗰只咁样啦。 系 嗰只浅黄色系啦。咁咧佢就圆形嘅，佢冇点嘅。佢、嗯、就一个球体嚟嘅， 球体嚟。 咁佢就喺系啦，球体嚟嘅圆形球体嚟嘅。咁佢就喺半空咁咧，好快咁样九十度一直落就落咗插咗个地面嘅。咁我唔肯定佢系咪地面啦。佢咧插落去嘅时候咧，长华村啲楼咧系喺佢前面嘅。即系我见到佢消失嘅时候咧，佢喺啲楼嘅后面消失咗嘅。 嗯，即系坠落噶咯，系坠落咗。 系啦，佢直插嘅，好似好直噶，佢系。同埋咧，我見到嘅時候咧，佢唔係落緊嘅，佢喺個半空度停咗一陣，跟住先至直插落去嘅。但係嗰個成個過程就好快嘅。 嗯，你肯定佢唔係即係眼花睇到係星星啊，即係嗰啲嘅。 唔系，因为佢都几安下噶，因为打风咧打到个街嗰啲街灯都喺度摇下摇下，摇下摇下入唔清楚嘅。但系佢喺漆黑之中咧，佢好定噶佢，同埋咧佢系光得嚟，你睇得佢好清楚。 嗯， 佢唔似有啲风喺度，啲嘢遮住佢咁样，咁佢就直插咗落地面。咁同时间我望到嘅时候咧，见完插落地面，我右手边咧见到有一嚿云，咁佢入边咧闪咗一下。啲綠色嘅光，一下嘅啫。佢嗰啲綠色嘅光，嗰只光咧，好似我哋平時去鬼屋見到嗰只綠色咁樣。 平時去邊度見到綠色話？ 好似鬼屋嗰啲綠色啊，嗰啲燈咧，嗰係咯，好詭異咁樣嗰啲綠色。咁但係佢係雲入邊閃出嚟嘅， 喺雲裏面閃出嚟嘅， 係裏面閃出嚟。佢唔係下面射出嚟，因為我見到佢咧，就好似我哋平時見閃電嗰只閃。 係， 因為佢一閃咧，我望到佢嚿雲都幾厚下，咁我覺得嗰嚿光係喺入邊閃出嚟嘅，但係佢啲色係綠色嘅， 係綠色嘅。 佢個係綠色嘅，佢個面積都幾大，因為咧我嗰個位咧下面咧係一個粉嶺泳池同埋粉嶺球場。 嗯， 係啦，咁我見到佢個位起碼有。cover 咗系咁多度啦，佢仲我仲有仲有一层楼咧遮咗我嘅， 即系嗰劈光就好大劈噶咯， 大嚿噶，即系我见到已经起码咁大嚿，但系我已经睇完晒，我哋见到三分二度啦， 嗯， 但系嗰个嘅下面就系一个球场同埋一个泳池咁大嘅，我估系咁大块左右啦。 嗯，你可唔可以准确地讲多一次，大约个时间系几时啊？即系嗱，你见到嗰个光球坠落啦。跟住就坠落咗之后就见到有撇绿色嘅光闪啦， 系啊， 系咪？咁系同时间发生噶嘛？系咪？ 坠落咗先，跟住先见到嗰个绿色光闪。 系坠落咗，隔咗几耐先闪啊？ 佢一坠落，跟住佢嗰边有即刻闪，因为我系望住嗰嚿光，我呆咗，跟住佢隔篱又即刻闪喎。咁起码呢一个过程起码两秒到，好快噶咋，所以我都拎唔切个相机，跟住同埋我又谂我会唔会我睇错咧？我喺度啲人都谂紧系啲乜嘢嘅时候，我想再等佢会唔会再闪，咁就之后几秒之后我先再攞相机去影，但系已经影唔到啦。咁我睇翻我啲相嗰时咧，我啲相机影嘅系12:07嗰嘅，咁跟住我12:07之前见到咯。大约嗰个时间咯，系咯。 O K， 12:07，好，咁我哋试下咧，可能即系打个电话去民航处睇下，即系唔会有飞机啊，飞机都唔会咁坠落啊，系咪？坠落咗新闻都会讲噶啦。阿 Ken 喺度笑紧我而家，即系我问呢个问题好低能咯。anyway， 好咁啊，嗱，多谢晒阿齐你同我哋分享呢个咁嘅个案啦。咁啊，我哋系啦，咁啊，我哋再听下其他听众嘅电话先。 好啊，多谢你啊。 好，多谢晒。 好，多谢你，长飞，好中意你个节目噶我。 多谢晒，多谢晒。好，唔阻你做嘢啦。OK。 好，唔该你，长飞，好，拜拜。Bye bye。 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咧就有另外一位朋友喺度啦，一位听众朋友就系阿龙仔，龙仔你好， 喂你好， 系啊，喂你呢单仲近啲喎，呢单嗱，因为我哋而家星期一出街啦，咁即系话你早两日嘅啫，即系你系星期六系嘛？寻晚 系啦，系寻晚夜晚大约9:00到啦， 系 就喺呢个屯门公路。嗰阵时我就搭紧巴士嘅， 你住喺屯门嘅， 我就住屯门嘅， 系 咁我搭巴士嗰阵时咧，就因为我望向左边嘅时候，因为我坐系对海皮嗰边嘅，即系你屯门公路，你葵芳去嗰边翻去屯门嗰阵时系向住海皮噶嘛，你左边 左边 系啊，咁我就望一望去左边嗰阵时咧，咁啱望向左边咧，就见到好远咧云层嗰度咧。即系见到佢又突然间有一下闪光咧，佢又唔系闪电，但系佢系喺云层嗰度咧，突然间闪咗一下， 系 大约两秒到啦，跟住就冇咗啦个闪光。 嗯，闪咗一下，咩色嘅？你见唔见到？记唔记得？ 我见到我就好记得系白色嘅， 白色嘅， 即系佢唔系闪电嗰种，譬如你闪电一闪，佢就即系成个天都光晒噶嘛。 系啊系啊， 佢又唔系嗰种，佢净系嗰度云层嗰个方向，佢就系嗰嚿云层咧，突然间闪咗一闪。闪咗两秒， 闪咗两秒， 跟住就冇咗啦。 闪咗两下定闪咗两秒啊？ 闪咗两秒，佢闪咗一下，闪咗两秒到啦。 哇，咁都好耐下喎，两秒都即系光咗两秒。 但系嗰阵时架车度我就见到冇乜人望咯，因为可能啲人都瞓晒觉。但系就好似因为我喺卓飞嗰个Facebook 嗰度咧，就见到有人话喺 西环有一段短片咧， 嗯， 佢个光就系同嗰个几乎一模一样嘅， 嗯嗯嗯嗯， 系啊，即系同嗰段短片嗰个光系一模一样咯，即系一样系喺个云层里面突然间闪咗两秒咁样， 嗯， 一样系咁样咯。 你住喺嗰度好耐啦，咁你成日都搭车经过屯门公路啊，你之前未见过咁嘅？ 我从来冇见过嘅，我嗰下其实我都谂，诶，唔会咁巧见到啊嘛，因为就系咁啱望出窗就咁啱见到。 点解唔会咁巧咧？可能就系咁啱博通咗啦，你一望 就 望 啱啦。 吓，咁跟住之后都冇啦，即系闪咗两秒之后，一路都冇出现过嚟。 跟住冇出现过咯，我就系睇到佢嗰一下，因为其实佢距离都几远嘅， 嗯， 但系都睇得好清楚，因为佢嗰下其实佢系好光噶，都佢嗰只光系好集中嗰只光嚟嘅，即系唔系话好闪电嗰种，佢好集中喺一团咁样，突然间喺云层里面，突然间好光咁样，跟住突然间就冇咗啦。 咁我问下，形容下系咪好似着灯咁样嘅？即系突然间着灯，跟住两秒钟就突然间熄灯咁样，系咪咧？定系佢着咗灯之后，中间都有 嗰种光线又其实都好强烈下，又系咯，都我就应该可都可以咁讲咯，因为佢突然间一下好光， 嗯， 跟住慢慢又熄咗，冇咗颜色咁样，冇咗光咁， 嗯 ，OK， 就系咁，我都就系咁。 你记忆翻咧，你见到佢着光嘅时候咧，你肯定嗰啲光就唔系喺地面嗰度打上去噶嘛？ 唔系啊，因为其实佢个高度都几高噶，其实你谂下喺个云层嗰度，因为如果你地面啲光照上去，你都会睇到有颜色噶嘛。即系譬如你喺个海照上去，你话射灯，即系你意思可能系射灯咁样。 嗯， 我就觉得射灯应该就照唔到佢咁光咯，因为佢嗰下光系光得都几夸张嘅。 嗯嗯嗯， 突然间一团，即系好似一团光球咁样咯，一团光球咁样，跟住个云层嗰个范围，佢个范围又唔会话好大。 嗯， 但系你即系其实你嗰个距离睇落去嘅话，你会见到话都。睇到几夸张，突然间闪咗下咁样，闪咗两秒到啦。我记得其实都印象都几深，因为琴晚就咁，琴晚发生噶嘛。 咁、嗯、但系你除咗你见到之外，仲有冇其他人即系见到突然间话，哇，诶咩嚟噶？咁有冇咧？ 又冇喎，喺架车度边，我又冇听到人有。 全部瞓晒，得你一个系醒嘅。 我又唔肯定后边嗰啲系咪瞓晒，即系起码我隔篱嗰个系瞓咗觉噶啦，应该。 O、okay, K， 因为都系咯，嗰、okay. 下其实个时间都唔会话，又唔会话好长。 有冇发觉唔见咗几个钟咁啊？冇系嘛？ 哦，咁啊冇。 O K， 翻到屋企都记得自己做咩嘅。 O、okay. K， 我系希望帮到你啦，因为就佢嗰团光咧，我喺你 Facebook 见到有人贴到话喺西环影到，其实嗰团光真系可能一模一样。 嗯。 嗯、我记得，诶、哎，我睇到系个时间同埋嗰个高度咧，喺个云层嘅高度咧，我睇到系好接近的，其实。 嗯嗯嗯 嗯，系 啊。OK， 唔该晒你，龙仔。OK， 好，拜拜。正话听完阿龙仔同埋阿齐啊，咁啊，有两位听众朋友嘅电话咧，咁你觉得点咧？系咪 好精彩？ 系咪好似你自己见到嗰啲嘢？ 都似噶，有一个都似噶， 嗯， 即系譬如阿龙仔咁样啦。因为我都系住喺个头嘅，都系住喺屯门公路附近嘅，咁所以见到嘅嘢，见到方向，头先听落都好似，咦，差唔多喎、 啊。咁熟口面。 系啦，似曾相识咁， 亲身经历紧咁样。 不过时间日期就唔同啦，有啲 系啊。好啊，嗱，咁我哋就直接问你啦。 好， 司令，你嗰次见到个过程系点样嘅先？其实你系几多号见到啊？你 我系七月二十六， 二十六号 上个星期四， 上星期四 系啦。 点解你咁肯定系嗰日咧？系嗰一日 系啊系啊 特别嘅嘢，所以 因为嗰几日其实天气都唔系咁好啦，咁我星期四嗰日咧就系喺屋企度食完饭冇乜嘢做啦，所以就喺屋企练琴， 嗯， 谂住练翻首好琴，咁第时唱歌嗰阵时候可以自弹自唱啊，或者有咩可以帮到手咁，咁所以呢轮都会几努力咁样去练琴嘅， 系，咁就偏偏就系礼拜四嗰日有练琴，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练琴啦，练到咁上下，大概十点零。十一点钟到啦，系、 嗯、 啦，咁、 嗯、 我就练练下就觉得攰啦， 手软啦， 手软啦，咁十一点之后都唔想嘈住隔篱邻舍嘅，咁我就咁，所以就 我正想问你啦，十一点钟就练紧琴，系咪先？ 有人性嘅，仲有人性嘅我 ，OK， 系啊，咁停咗啦，咁、我自己就 但系出边嘅天气就唔系咁稳定，咁、所以都净系喺露台度休息。咁、我见到个 iPhone 有诶、有 miss call， 咁、我不如 call 翻个 friend 啦，睇下有啲咩揾我咁样。咁都系普通寒暄两句，倾下偈咁样，讲咗大概十零分钟到啦。咁我就喺露台嗰度望上个天。 哦，即系你就系拎咗电话出露台。 系啊，系啊，系、 okay、 啊，唞下新鲜空气嘛，顺便。咁就见到上边有啲光，有啲 见到露台上边有啲。 见到露台望出去，咁我间屋企咧出边就对住个海嘅 豪宅。 唔一定豪宅，但系就有机会。 海仲唔系豪宅，一定系豪宅。 唔系可以喺海边搭间棚屋，都系望住个海嘅。 咁我心信你唔系啦。OK， 咁点咧？跟住望就喺海出边见到有个， 系个海上边， 即系个海对住个云嘅位置。 系啦系啦，嗰啲都几多云下。咁我见到云后边就有一团白光闪出嚟。咁都 闪出嚟， 系啊，咁都都几大下嘅感觉，即系如果真系用人造嘅话，就唔系一盏灯咁弱啦，就真系一大团光，真系好似有一扎嘢，好似放烟花，有一扎嘢上喺个天，但系咧就喺个云层后边闪出嚟嘅啲光， 喺云层嘅后边，即系嚿云遮咗， 睇得到。如果真系有来源嘅话，就喺个云后边啦。 即系唔系话，即系喺个云嘅后面有啲发光嘅物体，令到啲云系现咗啲光出嚟。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都揾唔到光处啊！你话系咪射上去嗰啲光啊？都唔觉咯。 嗱，正话听过两位听众朋友嗰啲 feed， 即系佢哋个访问咧。咁其实仲有两位嘅，咁阵间再听埋啦吓。咁嗰两位听众朋友个访问，佢哋都即系佢哋都会质疑，会唔会可能系一啲 laser show 咧，即系可能附近或者系深圳地区有啲楼盘啊，或者有啲主题公园啊，咁可能喺啲地下射啲光上去，咁就睇影咗上去个云度，就睇落去好似云后面发光。但系你有冇见过啲光源嘅地方？即系唔会喺地下有嘢射上去？ 真系见唔到，因为我个望出去都真系好空旷下，就冇话高楼大厦阻住睇唔到个光源，或者系啲光源喺个大厦后边嘅。但系就冇咯，我就系见到零零丁丁吊住，好似喺个云嗰度就射啲光出嚟咁样。咁我初时都以为自己系眼花，咁咪即系继续同朋友讲住先啦，等多一阵先啦，望清楚啲先啦。望多阵唔系，真系好光下，同埋真系唔寻常嘅光啦，感觉上。咁平时飞机飞过都一点嘅啫嘛，佢都系好大团吓。咁所以 停咗喺度唔喐嘅， 喐嘅喐嘅，系螺旋形咁样，好似有啲影又有啲光。 系 啦， 即系喺个光嗰度中间飞，但系个光个范围就唔会左右走嘅， 冇喐嘅，嗰团光冇喐到嘅。 但系光本身里边， 个光本身里边咧就好似螺旋形咁样喺度喐下、闪下、喐下，系咯，就系咁样嘅。咁 你嗰下 所以 第一件事做咩咧？ 嗰下我发觉真系唔对路嗰阵时候，喂 ，friend 唔好讲住啦，有嘢做，有嘢做，咁佢真系收咗线啦。收咗线之后就即刻尝试揾部电话去影低佢。咁我自己就冇啲好犀利嘅器材啦，咁所以就求其系开咗个 camera。咁啊尝试影，亦都尝试影 video。咁但系可能个机反应慢啲啦，又或者系当时个环境太过暗啦，咁所以影出嚟都睇得唔清楚。 即系睇到就系黑掹掹咁。 系啊。 吓，即系睇唔到，影唔到嗰撇嘢出嚟。 影唔清楚，真系影唔清楚。 OK， 咁但系嗰撇光系咩色嘅咧？ 白色嘅。 即系完全白色嘅。 系啊。 就冇话 好白。 有冇见过啲绿色咁样冇啊？ 冇，真系冇。我亦都听有人有其他啲讲，可能系蓝蓝地、绿绿地、红红地，但系冇嘅。我见到嘅净系白色光。 有冇可能系一个闪电咧？ 又唔似、啊，嗰下只不过系落啲好细微嘅雨咯。就算有都咁话行雷闪电，又真系唔觉。同埋就算闪电都系成个天噶嘛，又或者系一条线咁样噶嘛。咁但系 石落地下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就唔系嗰只咯。 有冇嘅？咁有冇可能嗱？问下啦，有冇可能系咁啱云后边有个月光喺度？ 嗱，如果有月光嘅话，应该系唔喐嘅，系咪？啲光就应该唔喐嘅，但系佢里边系喐嘅，佢跳啲虫仔喺度转下转下咁样 嘅。即系逆时针定顺时针转嘅？ 呢个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系啦。 我的角度望落就系顺时针。 咁但系你搬咗去都一段时间噶啦。 我搬咗去个零两个月到啦。 有冇见过类似咁嘅嘢？ 都冇， 完全都冇嘅。 都冇，真系冇。系嗰晚特别， 系嗰晚就 系嗰晚好特别，咁所以就觉得好奇怪。 咁你之后仲有冇第二晚又再喺嗰度睇睇佢咧？ 有啊，即系。我第二晚都有嘢做，咁但系翻到屋企都特登望下天，望翻同一个方向，都见唔到咯， 见唔到啦， 见唔到啦， 即系跟住几晚都见唔到啦。 系， 咁但系佢停留咗喺嗰度几耐到啊？即系个光停留咗几耐先至消失咗。 嗱，我之前练紧琴，冇望上去就唔知道有冇出现啦。不过我自己目击到，到佢到个光消失嗰阵时候，大概系两分零钟到咯，两分零钟。 即系可能先前其实可能停咗喺度成个钟噶。 唔出奇噶， 即系你系最尾嗰两分钟先见到， 但我就真系答唔到你啦。 哦 ，OK， 咁但系你自己信唔信有 UFO 嘅？ 我信嘅， 你信嘅， 好信嘅。 你深信系有嗱，不如咁样讲啦 ，UFO 就唔一定系外星人嘅飞碟嘅，咁、但系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咧？其实 外星人我都信嘅， 你都信嘅， 我都信嘅，因为我觉得呢个世界咁大、人类只不过喺。地球嗰度存在，星球都有无限咁多个，数唔到咁多个。咁、老实讲，我觉得有其他更加多类型，无论同我哋同 level 都系人类咁上下 level 嘅生物又好，或者比我哋再高一个 level 嘅生物都好，我都觉得系有可能存在。只不过系人类嘅智慧、人类嘅科学有冇办法去探测到咁解嘅啫。 OK。咦，咁你咁好开心啦吓，即系嗱，我当你嗰次见到真系 UFO， 咁你又手心无汗啦， 都几 high 嘅，而家讲起都 high high 地， 开心系嘛，即系终于俾我见到一次好奇怪嘅啲嘢， 啊、 解释唔到嗰啲嘢系嘛， 系啊， 好啊，咁啊，多谢你上嚟分享先啦，嗱，不过我哋唔好走住啊，阵间再同阿 Celia 倾其他嘅嘢，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 MJ 十三， 转头见。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 好啦，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咁啊有卓飞，仍然有啊呢位新晋嘅靓女歌手啦， 系多谢多谢， Celia喺度嘅， 系Celia黄莹咯， 系啊黄莹喺度嘅，咁啊好啦，正话就第一节咧就阿Celia就分享咗佢自己嗰、那个啱啱都系屯门呢个 case 啦，同埋都听咗几位听众朋友佢哋嗰个电话个访问啦咁样。但系我见阿 Celia 好似你仲有嘢要补充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头先啱啱 check 翻我部 iPhone 咧，咁头先我话过系尝试影相噶嘛，尝试影相同影 video， 不过影唔到啲光嗰啲 ，check 翻系10:09左右嘅，系星期四晚，上个星期四晚10:09，系啦， 即系证实翻个时间啦，因为正话第一次佢就话个时间都好似10:00-11:00都几阔啦，咁而家就证实翻个时间10:09。咁啊，正话你 check 翻几时收个朋友先系咪？ 系，唔系咁你 iPhone 嗰啲相系 check 到系喺咩 location 同埋咩时间噶嘛？ 系啦，咁张相就冇乜嘢睇嘅，黑掹掹，即系就系睇到个天啦，黑掹掹咁，所以都无谓俾听众睇啦，因为都冇嘢睇嘅，呢张相影唔到。咁啊，因为太黑所以影唔到啦。咁啊，正话个 case 睇下会唔会再有啲咩跟进啦。咁就如果有啲朋友继续啊，或者听咗呢一集。或者你真係影到相影到 video 嘅都即刻 po 上嚟我哋 forum 啦，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返啦。咁好啦，嚟到呢度呢，咁都係讲緊香港嘅一啲 UFO 目击个案啦。咁所以依家呢节呢就我又要讲个故仔分享返俾朋友听啦，或者俾阿 Celia 听啦。咁因为 Celia 你先前都话㗎嘛，你其实都好着迷啲UFO 嘅个案， 系啊，真系好有呢个心跳啊、冒汗嗰种感觉噶。 即系点样心跳冒汗？即系见到 UFO 就好兴奋噶啦。 听到又或者见到咧，都会心跳加速。 系 系啦，就好似见到初恋情人咁嘅感觉嘅， 咁 夸张嘅系， 有冇咁坚 ？O K， 咁即系可能你都可能俾啲外星人老拐过都嗱，咁啊呢个古仔咧就系、是，因为我先前咧试过有一次，就应该系大约我谂系三个月前咧，咁我咧就有个机会咧就接触过一个香港嘅一个外国人。 嗯， 因为佢唔想公开个名嘅，咁我即管就同佢安咗个假名啦，咁啊叫佢做 Mr. Cook，Mr. Cook 系 Mr. Cook 咁样，咁啊 Mr. Cook 咧，佢原来咧佢系一间航空公司嘅退休机师嚟嘅，嗱佢即系我形容少少佢嘅身份先啦，咁佢爸爸以前咧就系喺呢个英国航空公司嗰度做嘅，咁就即系都做咗好多年嘅机师啦，咁啊退休之后咧，咁个仔咧即系 Mr. Cook 咧，佢就入咗另外一间香港一间唔系香港，即系亚洲最大间嗰间航空公司啦，即系 约莫都 即系国物嗰间啦， 国物啦， 嗰间航空公司嘅，咁佢就喺入边咧就做机师，好似做咗廿几年嘅，咁跟住佢退休嘅，咁嗱 ，anyway， 即系佢个身份即系佢有一个退休嘅机师啦，咁我有一次就认识咗佢，其实我认识佢就唔关MJ13 事嘅，亦都唔关我自己调查嘅工作事嘅，咁纯粹 朋友嚟嘅。 你可以话朋友啦，即系佢有啲嘢揾我帮佢手做，咁就唔关 UFO 事件嘅。咁佢揾我做，咁我即系认识咗佢啦，即系见过佢几次咁样，跟住就有一日咧，我终于就问佢，我突然间谂起嘅，咁我问佢，我话喂阿曲啊，你其实做咗机师廿几年啦，廿七年啦，咁你有冇见过啲奇怪嘅嘢咧？咁咁佢當時個反應咧，佢就望住我一陣，即係佢淨係望實我， 呆咗咁， 望咗我大約兩秒鐘到啦，佢冇反應，跟住咧又冇笑嘅，佢望住我，跟住咧佢就問我：你講緊係咩嘢叫奇怪嘅嘢啊？你意思係咪講緊 UFO 啊？咁樣，咁我，咁你咁直接，咁我梗係好直接話：係啊係啊，你有冇見過 UFO 啊？咁其實我原意都係想問佢有冇見過 UFO 嘅，咁但係我唔知啲人點接受噶嘛。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即刻觉得你系黐线噶嘛，咁所以我就好婉转咁问佢有冇见过奇怪嘢，跟住佢就话你系咪讲紧 UFO 啊？咁我话系有冇见过啊？冇，我冇见过 UFO 咁、啊，不过我见过一啲奇怪嘅陨石咯，咁 奇怪嘅陨石， 奇怪嘅陨石、啊，咁我话咁即系其实佢讲话冇 UFO， 咁我当时都谂住算啦，转话题啦，因为冇乜心机同你讲啦，如果你都冇见过嘅话。咁但系佢话见过奇怪嘅陨石，咁我就即时谂下，你有几奇怪咧？你讲嚟听下咁。咁佢就话咧，原来有一次咧，佢系喺香港出发，就飞伦敦。咁咧就直航机嚟嘅。咁佢飞伦敦嘅过程咧，就离开咗香港噶，即系喺下低系海嚟噶，即系已经离开咗香港陆地嗰位噶啦，喺海上高嗰度飞紧。咁佢话。当时大约是14000多尺， 是夜晚定是朝早 的？夜晚嚟嘅， 夜晚嚟嘅， 夜晚机嚟嘅。咁啊，14000多尺飞紧嘅时候咧，佢就话咧飞咗大约系20分钟到啦，即系离开咗，即系起飞咗之后20分钟到啦。佢话佢当时咧，其实就同个副机长咧就喺度谂紧，喂，系咪差唔多要食嘢咧？即系 稳定咗啦部机， 系啦。咁佢就将个机咧就park咗去嗰、那个。即系 autopilot 嗰啲， 系啦 ，autopilot 即系自动导航啦，咁啊，跟住可以咩都唔使做啦嘛，咁佢就可以好好咁品尝呢个 飞 机餐，同埋可能系个空姐啦吓，可能咁佢咧就嗰刻咧，咁佢就即系谂紧食乜嘢，嗰阵时咧佢就跟住揿嗰个 intercom 咧，即系嗰个对讲机咧就嗌个空姐可以入嚟啦，咁样，咁佢揿完之后咧。咁佢就形容当时咧，就突然间见到，因为前面黑晒噶嘛，因为夜空。咁佢突然间见到前面嗰、那个，即系佢个飞机前面有一行嗰个玻璃咧。咁佢话玻璃个框咧，就见到有啲绿色嘅光咁样。咁佢话好奇怪嘅，因为绿色嘅光即系正常唔会见到有绿色嘅光嘅，因为飞机嘅指挥灯都系红色、蓝色或者白色咁样啦。咁成架飞机都唔应该有啲绿色嘅光。咁佢就。见到个绿色嘅光咧，佢就望一望个副机长，个副机长我都见到喎。咁佢就话喺嗰一刻咧，一个好远嘅距离，佢就见到有一粒嘢，佢哋嘅视线嘅右上角就打斜向左下角嗰度飞过嘅。嗱、 哦， 咁我话飞过咁系咩咧？咁佢形容俾我听咧就系绿色嘅三角形嘅， 三角形， 三角形 奇怪，因为光是三角形的话， 唔系嗱，嗱嗰个光就是反应啦，个反应咗之后咧，跟住大约系佢话好短嘅，大约系廿零秒到啦，跟住就有一个绿色嘅三角形嘅物件咧，佢话系陨石，就喺前面嗰度坠落嘅。 嗱，真系，我想知道嗰位阿曲啦 ，Mr. Cook 啦，有冇同你讲嗰日嘅天气点 嘅？嗱，佢话天气系冇问题嘅，因为嗱，第一佢飞到14,000几尺啦， 到啲云都过晒， 都过晒啦。即系如果你系落雨嘅话，呢啲云喺下低啦。咁佢就飞到14,000几尺，就睇到出边，即系好晴朗， 清嘅。 咁佢见到嗰个绿色嘢飞过咧，我跟住问佢啦，我话咁嗰个绿色嘢咩样嘅咧？咁佢就形容话。嗱，嗰嚿嘢飛得都快嘅，喺佢前面嗰度，即係經過用咗大約10多秒到經過佢嘅視線嘅三角形，綠色有趣啦！三角形嘅綠色咧，即係個三角形有三隻角噶啦嚇，咁啊好廢話，三角形一定三隻角噶啦。咁但係後面兩隻角咧，就有一啲白色嘅燈會閃嘅，另外一邊咧就係有個藍色嘅燈閃嘅。就嗰种闪咧，就唔系飞机嗰啲指挥灯咁嘅闪嘅。佢形容嗰啲闪咧系好似心跳咁样嘅闪，即系由慢慢咁样好暗，跟住慢慢发光，跟住又暗翻，又发光，又暗翻嘅。我形容即系等同 好似个心脏咁啊。 系啦系啦，心脏咁样 嗰个动作。 或者再容易啲形容，就好似人哋嗰啲 Mac 咧 ，Mac 嗰啲。電腦咧 ，MacBook 咁樣咧，咁佢前面個 logo 咪會慢慢閃下 閃 下， 咁 佢係咁樣閃嘅。咁但係佢話閃咗陣間，即係閃咗兩下之後咧，就倒轉咗啦。個藍色就喺另外一邊，原本白色嗰邊就變咗藍色光，原本藍色嗰邊就變咗白色光，咁就會兩邊交換咁樣閃嘅。咁、我就當時質疑咗佢嘅，我話喂，其實你咁短十幾秒鐘，你點解會睇到咁多嘢？佢話呢啲睇到嘅嘢，而家我講俾你聽呢啲咧，就係綜合咗我同埋。我嗰个副机师睇到嘅嘢，然之后夹埋一齐，系啦，即系四只眼两个脑睇到嘅嘢，然之后讲翻俾你听嘅咁。咁我话好啦，咁你见到佢即系咁样打斜飞过，咁都系一个几奇怪嘅陨石啦，系咪先？ 佢又点知系陨石咧？ 嗱，你听我讲埋落去就知啦。咁跟住佢话，咁呢个都仲未算最奇怪，最奇怪咧就系咧佢飞过咗之后咧，我就见到呢个奇怪嘅陨石后边咧就有两粒。白色的光就停了在天空那里， 在两只角那里， 他形容就是他飞过了之后就有两粒光留在天空那里，而这只就飞过了、 哦 okay、 就有两点白色的光就停了，有两个圆形的，即是他形容很小，圆形的白色的光停了在这里，跟着呢就停了在空中，那只绿色的陨石飞过了之后他看不到了，他们就注视望着那个两粒光，那两粒光点。咁而嗰两粒光点咧，喺佢哋望咗大约一阵间度啦，即系大约系我估计啦吓，佢可能望咗几秒钟度啦。咁嗰两粒光点咧就突然间咧就噗一声就向天嗰度，喺向上嗰度飞咗上去。咁佢话呢个咧，跟住咧就嗰个空姐咧就喺后边就入嚟咯。个空姐入嚟咧就啱啱见到。嗰两点光咧就飞上去嗰个位 置。哦，啱啱一入嚟嘅就扑咁啊， 就 飞 咗上 去 啦，系啦。咁一飞咗上去之后咧，咁佢哋呆咗，其实望住嗰两点光飞咗上去呆咗啦。跟住嗰下咧，佢话佢都俾个空姐吓一跳嘅，因为个空姐突然间喺后边问 What is it 咁啊？咁跟住佢俾个空姐吓一跳嘅时候咧，跟住佢望一望个空姐，再拧翻过去咧，嗰、那个绿色嘅陨石再喺佢面前飞多一次。 有冇近啲啊？ 佢冇话近啲，佢总之就话第二次再见到嗰个绿色嘅陨石，又系一样同一个 情况，同一个位置 喺右上角向左下角飞多一次。佢话系同一嚿陨石嚟嘅，咁跟住我话同一嚿陨石，因为全个对话系英文嚟噶嘛。咁我问点解可以有嚿陨石同一样咁嘅位置咁样飞两次嘅咧？咁 系啊， 因为陨石系坠落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佢话呢嚿陨石咧。原来咧，佢估计嚿陨石咧系飞咗一次之后咧，系围住佢架飞机兜咗个圈， 再飞多次， 系啦。跟住佢话系啊，我就系见到嚿奇怪嘅陨石啦。冇啊，我冇见过 UFO 啊咁。跟住咧，我就问佢话吓，你咁都唔系 UFO 咁？咁佢话系啊，我只系见到奇怪嘅陨石啫嘛。同埋我深信嘅，所有喺我哋公司嘅所有机师咧。都冇见过 UFO 噶， 只是见过一些奇怪的陨石咯。 嗯。 那呢这个这样的对话呢去到那下我就明白了。即其实个情况就是说我不可以认我见过 UFO。 可以认其他东西。 可以认其他东西。我只可以认见过奇怪的陨石但我不可以认我见过 UFO, 即使他现在退了休都是。 Uh-huh. 那我问他那我跟着我很 tricky 的那我问他我说喂咁喺你嘅同事入面有几多人见过一啲咁奇怪嘅陨石呢咁样我问佢多唔多朋友见过呢啲奇怪陨石呢咁佢就望住我有两秒钟跟住呢佢本来望住我就冇笑容啦跟住望住我真係突然间俾咗个好诡异嘅笑容俾我跟住佢话都有啲嘅咁样即係都有啲 可以自己放大喎呢个 即係你自己諗啦即係佢话都有啲人係见过啲奇怪陨石 都有啲嘅你明啦 你明啦咁样咁我就明啦咁跟住我话喂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再讲下有啲咩奇怪嘅陨石呢咁佢就跟住可能即係开咗个对话啦我表明咗话俾你听我係做 MG13 嘅我係讲啲古灵精怪嘅题目嘅咁跟住佢个反应就都可以讲多个故仔嘅咁。 咦 仲有一个故仔嘅。咁佢就话呢我唔记得咗实际个时间佢讲咗一个时间一个年份应该係九几年嘅年份嚟嘅。咁佢就话佢个同事呢就佢个同事就唔係喺呢间航空公司嘅即係后期先至 join 呢间航空公司就将呢个故仔讲俾佢听嘅。 明白。 即是这个奇怪的故事讲给你听的他原先就不是在这间公司里做在另外在一间这个机师是美国人他在一间美国的、航空公司里做他的工作呢他就要飞去这个佛罗里达州 就是 Florida 他经过的路线呢就会有少少经过这个百慕达三角洲的 哇 是啦咁佢就话啦原来呢每次接近呢个百慕达三角洲呢佢哋都已经惯咗嘅佢哋都话嗰个通讯器呢係会听到好多杂音嘅。即原本係好静嘅即静到好似我哋而家 dead air 咁样呢係静到即乜嘢都冇声嘅。咁但佢突然间係会有一啲位置会听到好多嗰啲叫 statics 呢即嗰啲静电嗰啲声嘅。咁佢话佢哋经过嘅时候就算你瞓緊觉都好啦你听到啲静电声你都知道差唔多你都系即入咗去。 嗰个范围。 嗰个范围啦即都差唔多到啦已经。 咁其实我想知道系百慕达三角洲佢哋真系喺上空经过因为都系会绕过去。 佢冇正式形容嘅咁我又唔系真系机师我唔知啦但佢话佢会有个位系经过百慕达三角洲个角因为佢会越接近呢个佛罗里达州嘅时候呢 ,Florida 嘅时候呢会好接近嗰个角嘅。咁佢就佢有一次经过呢佢形容啊，又系啲奇怪嘢啦。咁佢话经过就听到嗰啲静电嘅声，咁佢就知道已经入咗去百慕达三角洲嗰个范围入边嘅。咁跟住咧，佢就话见到咧有一粒星，嗱佢形容系一粒星。咁嗰粒星咧，一粒星咁样嘅 size 啦，即系因为你见到天空好多星星噶啦，咁其中一粒星嘅 size， 一粒白色光。 咁佢话嗰粒星咧就会闪嘅，就但系佢话闪咧就唔同平时嗰啲。星星嗰啲嘅闪法嘅，佢话呢粒星明显嘅闪咧，好似系一种即系好有规律咁嘅闪动。 嗯， 佢一路行紧，其实佢都冇留意到嘅。咁但系就系佢个副机师话俾佢听，喂，睇下你睇前面嗰个位置啦，咁即系讲嗰个方向俾佢啦。咁佢就睇个位置嘅时候，就见到个粒星喺度闪。跟住佢见到个粒星闪咗几下之后咧，跟住个粒星个走动咧，就系我而家要做喺咪后要做俾阿司令听咧，就系粒星嘅就系咁。即系打横，跟住就 sharp 咁停咗，好 sharp 咁停咗喺度。跟住咧，隔咗一阵间咧，又用翻好快的速度咧，走翻去原本个位，又停咗喺度。跟住隔咗一阵间咧，佢又走第二个位嗰度， 中间一路闪住咁样嘅， 闪咗两下，跟住就着咗长着个光，跟住就闪咗嚟度，系啦，闪咗过去隔篱，跟住再闪翻过去。再闪多一次，咁佢闪咗两下之后咧，跟住嗰一声咧就唰一声就熄咗啦。我跟住我问佢：，咁你见到呢啲系啲咩奇怪嘅嘢咧？咁佢话嗱，佢正话佢讲话见到一啲奇怪嘅陨石啦。 系啊， 咁佢英文陨石就系叫 media 啊嘛，系咪 media？ 点读啊？陨石嗰、那个英文 meteoroid 系 meteoroid 嗰个啦。闪佢话今次见到咧就系、是、一个 strange 嘅 star。 Strange star， 咁点 都要安个名俾佢。 系啦，总之一粒奇怪，一粒奇怪嘅星。咁即系 其实根据咁样去睇咧，大部分嘅可能听众都知嘅，其实一啲航空公司佢哋其实唔会承认你哋见到 UFO 嘅个案嘅。 嗯哼， 咁我就会我会奇怪，我会问佢，我话喂，其实点解你会咁担心咧？你都离开咗航空公司，你都退咗休啦，而家其实你都可以讲啊咁。佢跟住又系谂咗一阵间，跟住佢答我，佢好小心嘅，跟住佢就答我就话。我对住支咪嚟做嘢嘅人呢，我都系话俾你听系奇怪嘅陨石会安全啲咁样。 咁换转系第二个冇开咪嘅人问佢， 即 系 可能佢嘅朋友或者佢老婆，佢会话俾佢听我见到 UFO 嘅。嗱，当然佢到而家由头到尾佢冇提过 UFO 嘅，佢由头 UFO 呢个字除咗第一个问题问我之后咧，佢完全冇提过嘅。咁佢只係讲话见到奇怪陨石，咁我就深信其实航空公司都可能有一啲条例俾佢，你哋见到一啲解释唔到嘅嘢， 嗯， 就唔可以向外公布，或者唔可以泄露你哋嘅消息出嚟。咁我话喂，其实我写緊本书，我会将你呢个故仔写落去㗎喎，得唔得㗎？佢话得嘅，但係你唔好写我真名啦，因为我知佢真名嘅，你唔好写我真名啦，咁你又唔好写我边间航空公司啦，你可以暗示俾人听嘅，咁所以我就叫佢做 Mr. Cook。 Mr. Cook 同埋喺国乜度做嘅， 喺国乜嗰度做。嗱，呢个先嚟讲啊，唔系我讲。 喂，头先你有讲过， 系我有讲过咩？其实第一叫 Ken cut 咗佢啦，嗰句吓。咁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佢见到嘅经历啦。咁我亦都有个机会见过一个咧，呢个又系略略讲啊，因为就几分钟，好快讲。咁我有一次咧，我喺 LA。咁我呢就去咗 LA 都有个叫 Long Island 嘅地方。其实嗰次去呢我就係搭小型飛機嘅。 哦， 即係其实。 私人嘅。 私人小型飛機。即係嗰啲飛機仲要系嗰啲螺旋桨嗰啲呢。即係跌落。 直升机嗰啲。 唔係。即係嗰啲小型飛機即係有两隻翼嘅。咁前面用一个螺旋桨嗰啲呢好嘈嗰啲呢。即係跌咗落大峡谷死人嗰啲。单引擎啊，阿 Ken 话单引擎嗰啲啊，咁我就搭，我其实纯粹系贪过瘾嘅，咁我就搭小型飞机就飞喺 LA 上空嗰度飞，咁啊睇下个海滩啊，咁因为我多数喺 LA 都系留喺呢个 Santa Monica 嗰度，即系阳光海滩， 阳光海滩 有美女系啦，有好多味道啊，好多啲 rap 有嗰啲大麻嘅味道喺度，咁啊即基本上纯粹去嗰度度假玩，咁我有一次就去咗 Long Island 就搭个飞机，咁啊认识咗一个意大利籍嘅。机师，咁个机师个名叫 Antonio， 呢个真名， 真名嚟嘅，呢个真名嚟嘅。咁咧 Antonio 咧就我坐佢嘅飞机啦，咁一路搭完机游览完之后翻嚟，咁我哋就一齐食饭啦，跟住倾偈。我又系问咗佢一个好问题，好奇怪的问题，我话喂有冇见过啲奇怪嘢啊？咁佢就答哇，我见过一次 UFO， 咁佢就话我听讲，佢直接话我见过一次 UFO 啊，咁哇系咩系咩，好兴奋啦，我话你讲嚟听下咁样。跟住我第一件事，我叫佢讲嚟听下嘅同时间咧，我就递咗张纸俾佢，咁我话喂你画嚟睇下咁。咁佢咧其实咧就画咗一只嗱，我而家将纸冇喺度俾唔到你睇啦，但系嗰张纸我可以摆上 forum 嘅，就可以俾啲听众睇佢画俾我嗰只。咁佢揾咗好简单，揾支原子笔画咗个圈，跟住咧佢就话俾我听，佢画见到嘅就系咩咧？佢原来有一日咧黄昏时间，咁佢飞嘅时候咧，就见到天边咧有一撇嘢。 一撇， 佢形容系一撇嘢，即系 a piece of stuff 啦，咁佢形容。咁我话系咪金属，佢又睇唔到系金属，但系佢就见到系一个扁形嘅碟形嘅 碟形， 发光发住一啲黄色嘅光嘅，就停咗喺个天空上高。 嗯， 咁佢喺度望咗好耐嘅时候咧，嗱呢个咧好戏剧性嘅，因为佢飞紧嘅时候咧，嗰、那个碟形嘅嘢咧，本来咧就系喺右手边嗰度出现嘅，咁佢望望下嘅时候咧，跟住佢飞嘅时候飞咗咧，佢就。兜咗个圈，翻转头想去睇，点知佢 U turn 咗之后翻转头咧，嗰只嘢仍然系喺佢嘅右手边，即系话嗰只嘢咧系佢喺度转紧圈嘅时候，嗰只系跟住佢咁样喺好远嘅外围飞咗个圈，跟住佢，所以佢转咗弯之后咧，佢谂住望去左手边睇咧，见唔到嗰只嘢， 又飞翻个右手边啦。 佢望翻过嚟就嗰只嘢仍然喺佢嘅右手边，即系话嗰只嘢围跌贴住佢飞。飞咗个圈， 好似知道佢存在咁啊！ 系啦，咁跟住佢话嗰只嘢好快脆，突然间好似熄灯咁样咧，系一暗暗咗咧就睇唔到， 消失咗啦， 就消失咗啦。咁、跟住咧，佢就画咗张图俾我睇，即系其实嗰张图即、就、系、是，总之佢画咗只好似眼咁样嘅嘢啦。咁然之后有啲光线咁样，咁就系、是、我亲身去访问呢两个人嘅经历。 明白 吓，过瘾过瘾 过瘾啊！ 咁、但系你加拿大就。 冇见过嘅。 自己少机会见嘅，我自己 少机会见 UFO 定系少机会见过天？ 少机会见过天系。喂，其实加拿大都有好多大草原嘅，系但系自己就冇乜机会真系望上个天嗰度睇。就话、以前曾经试过，因为都有好多星星啦，好多晴天啊嘅情况啦。咁、我纯粹真系 relax 咁嘅啫。但系你话真系见到 UFO， 见到特别嘅嘢咧就少咯。 OK，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翻嚟第三节嘅 MJ 13啦 ，Hello， 咁啊继续有啊靓女Cillian 喺度啊，阿黄奕小姐喺度啦，咁啊好啦，咁啊正话听咗第二段嗰个古仔啦，咁啊嗱，其实咧我哋而家咧都会带多几位听众朋友嘅一个访问，咁而家咧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听众，好，我哋即刻听听佢哋嘅访问先。好啦，咁啊，跟住咧，电话旁边咧，而家就有Chan C C 系嘛？喂 ，C C 你好， 啊你好， 系啊，喂，你见过一啲嘢喺天水围附近啊，系嘛？喺天水围嗰度见到啲奇怪嘅嘢，啲光系嘛？ 系啊， 系啊，你形容一下俾我听下。 个天嘅夜晚嘅时候咧，就见到个天有一个好嗰啲光团咁样咯，一嚿好大嚿嘅一个天上边喺度发光，喐下喐下噶咯。 系。你肯定唔系地面射上去嘅光嚟嘅， 系肯定嘅，应该系，因为嗰个时间系好夜噶咯，应该系。 佢 一点四十几分同埋十二点四十几分嘅时候咯，应该都唔会有啲乜嘢表演喺嗰啲时间度噶。 即系由十二点四十分去到一点四十分，即系成个钟啊？ 唔系，嗰日星期日定唔知星期六啦，睇完呢个变形金刚。跟住咧， 变形金刚落咗画好耐噶咯， 电视机播啊嘛， 电视播 ，OK OK， 系，跟住然后咧，咁睇完嘅时候咧，咁我阿妈就翻屋去房瞓啦，个房咧就有窗嘅， 系 窗，跟住嗱咁我阿妈瞓嘅时候咧，佢就望上个窗度啦， 系， 瞓临瞓之前又望望个窗，望到个窗咧就对面个天咧就有个好大好光嘅嘢，好似一团光咁样，然之后咧咁佢就起身叫我，因为平时都有听你讲嗰啲嘢噶嘛， 听我讲过啲乜嘢先 ？UFO 嗰啲咁嘅嘢， 系 UFO 咁嗰啲， 系多谢。 跟住然后咧，咁就起身就即刻好急咁样叫我，佢话仲玩电脑嘅， 系。 咁佢就好急咁叫我起过嚟睇，跟住我都唔知睇咩嘅， 系。 然后咧，咁去到睇嘅时候咧，我就望到窗出边咧，咁我哋望住对面咧系都几广阔嘅嗰个环境，好空旷下，睇到对面有几栋楼啦。栋楼嘅都好远嘅，喺上边咧，其中一个系酒店嚟嘅。咁酒店嘅上边咧，就有一个好大蓝色嗰啲光团咧，喺上面喐下喐下，即系向住我哋嘅左边咁样飞过咯。 哦，直头飞过咗嘅，唔系停咗喺度嘅。 唔系停，即系喐紧嘅咯，佢系。 系，即系嗱，那个光团就喺度，自己入边有啲光喺度喐下喐下啦。咁但系佢另外成组光咧就会。会成组光会移动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系会移动噶。如果好少距离之后咧，一去到个酒店，打环都几乎下噶嘛。佢去到个酒店嘅尾嘅时候咧，佢就会消失噶啦。佢。 咁跟住嗱，即系呢个系十二点四十分见到嗰次，咁跟住到一点四十分又再出现多一次。 系啊系啊。 但系个位置系咪一样啊？ 系一样噶，佢 个位置都系一样嘅。 系一样都系喺嗰个位嗰度。 Okay. 又系去到个末端嘅时候，佢就消失啦。跟住甚至咧，我攞个谂住攞相机出嚟影佢嘅时候，佢就即刻消失咗。 嗱，因为我见你都有 send 咗一啲相俾我啦。 咁嗰啲相咧就即系勉强睇到有一撇光喺个天空嗰啲云嗰度嘅， 系啊， 即系唔系太清楚嘅系咪啊？嗰张相即系一影出嚟， 唔清楚，唔算清楚，因为个手机唔识咁放大啊。 哦 ，OK OK， 所以就即系睇得唔系好清晰嗰、那个嗰、那个位置，即系即系嗰、那个、那个光影唔得，唔系好清晰啦。 系系 ，OK， 咁但系跟住，其实你喺呢度住咗好耐噶啦，系咪？ 住咗好耐啊！ 即系第一次喺呢个位置见到啲咁嘅嘢。 第一次咯，呢个系第一次见到。 之后咧，之后就冇见过。 冇见过啦，我甚至喺等到两点四十分嘅都冇见过啦，已经。 即系你理所当然地以为每个钟头嘅四十分都会出现一次。 系啊系啊。 咁但系就两点四十分就冇啦。 系啊，最近呢几日我都有留意，但系都冇发现有奇怪嘅事情咯。即系冇呢啲光噶啦。 啊，系净系嗰次见到就系礼拜六。礼拜日、 啊、 即系上两个礼拜 ，OK。 睇完之后咧，我仲喺、那个即系嗰个有少惊噶啦，跟住然后仲喺个 Facebook 度睇到你问嘅时候咧，咁我直头都打个冷震啦，系啊。 你惊咩咧？你惊咩咧？ 之后我惊佢嚟啊，佢哋好似好恐怖咁咯。 哦 ，OK OK， 好嗱咁啊，多谢阿思思你分享呢个个案啦，我哋再听下其他朋友有啲咩目击个案先。 好啊，唔该，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好啦，咁啊呢位就系其中一位听众朋友嘅 feedback 啊，即系佢。见到类似咁样嘅光啊，即都似系我哋就系，即系你就阿斯莲，你见到嗰啲嘢系咪？ 都有啲似， 系啦，个位置又接近咁样。好嗱，我哋听下跟住落嚟嗰位听众朋友继续另外一个访问。好啦，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阿陈生啊，陈生你好， 你好啊，卓皮 系嗱，我哋今日系咁打电话啦，咁就问一啲听众朋友有冇见过一啲类似咁嘅光团喺屯门嗰个范围啦。咁咧，你就當日咧就見到之後咧，你即刻即系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話見到，跟住咧，阿陳生咧就即時係走出去出邊，即系外邊嘅地方去睇嘅。喂，陳生，你可唔可以講一講你當時見到嘅情況咧？ 咁其實咧嗰日咧，我就啱啱收工，大約夜晚十一點幾啦。咁我翻到我屋企附近，咁樣咧就我個朋友就打電話俾我。佢話：喂，喺深圳方向嗰邊就有啲奇怪光喎，轉嚟轉去好過癮喎，你快啲睇下啦！咁我不如有炸啦，咁我就望過去啦。咁啱好嗰邊我就望到深圳嗰方向嘅，咁我望上去，咁樣就向住即係我住元朗嘅，咁喺雞地個方向嗰邊咧，就見到個天咧就好奇怪，就有啲咧。白色嘅光，類似光嘅，但系唔係極光嗰只七彩色嘅，咁白色嘅光咧就轉嚟轉去，咁樣就轉咗好耐嘅，咁我就再望多陣啦，咁樣就唔見個光源嘅，見唔到個光源喺邊，咁樣因為嗰度咧好多樓噶嘛，咁樣我就想去個空曠啲嘅地方再睇下，咁我去空曠啲嘅地方咧，咁樣就冇咗啦嗰團光，咁樣大約咧維持嗰團光都有十幾二十分鐘噶。咁我翻到去翻我屋苑嘅附近啦，再望翻上天啦。咁當時咧，其實咧都有啲行雷閃電嘅，但係嗰團光就冇咗。咁我就再等多陣啦，睇下有冇團光發現啦。啊，再等多陣，咁我再望高啲個天咧，就見到有一啲冇轉嚟轉去嘅光，但係咧黑雲咧，與黑雲中間咧，即係冇雲嘅地方咧，我就見到有一啲強烈嘅光咁樣閃一閃。唔係閃一閃啊，其實係都維持咗一段時間咁樣，就唔係打轉圈咁樣去發光嘅，咁樣就我覺得有啲奇怪咯，就係咁啦。 嗯，你即係第二次見到佢嗰個光，你話都維持咗一段時間，你所謂嘅一段時間，即係大約係點啊？即係一分鐘、兩分鐘定係一兩秒鐘咁啊？ 大約係十秒。 大約十秒，即係著咗個光十秒，然之後咧就熄咗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當時咧係有少少行雷閃電。 哦，系行雷闪电紧嘅当时， 系啦 ，OK。咁我再问啦，因为你都喺嗰头住啦，你之前有冇见过类似咁样嘅光啊？ 冇，但系同我报料嗰个朋友就同我讲，佢话佢家姐就周不时望向元朗嘅西北方向，即系后海湾嘅方向咧，都有呢啲光闪嚟闪去嘅。咁、周不时都有嘅。咁而呢只光咧就类似。即 Batman 咧照上天嗰啲光咧，嗰只款咯。 嗯，但系你见唔见到地下有即系喺地面有啲光柱射上去嘅？ 见唔到光源噶， 真系见唔到光源噶。 嗯，因为你就形容 Batman 即系蝙蝠侠嗰啲咁嘅光咧，就系、是、地下一条好粗，即系好强烈嘅光线系打上云层嗰度噶嘛。你见到咧就见唔到个光源嘅，即系唔系喺地下打上去。总之就系喺云嗰度出现一团光，就 系、 是、 啦。 嗯， 系啦，同埋有規律性嘅， 有規律性嘅，喐嚟喐去咁样。 有規律性，冇错，冇错。 另外再问下啦，你会唔会觉得嗱，有冇可能系一啲激光嘅 show， 或者系一啲可能喺深圳嗰边有一啲嗱，因为有啲听众朋友都话啦，可能喺深圳嗰边有啲有啲楼盘啊，或者有啲即系嗰啲主题公园啊咁样咧，就会有啲咁嘅即系光，好似啲激光 show 咁样嘅嘢就打上上高。你睇落似唔似系好似我哋香港或者系即系咩幻彩荣香港嗰类咁样嘅激光 show 嚟咧？ 其实都唔系太似幻彩荣香港嘅，咁样就比较类似系 Batman 嗰只光啦。但系嗰阵，但系你要知道系嗰阵系大约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而我喺嗰度停留咗，我屋苑喺楼下。停留咗都大約差唔多成個鐘，咁樣最後嗰團怪光咧，更加高雲層嗰團怪光咧，係十二點幾一點嗰陣見到噶，咁樣相信就啲樓盤啊，同埋咩世界之鄉啊嗰啲咧，都應該散曬噶啦，咁樣斷估就唔係嗰啲發出嚟嘅，但係有人話咧，嗰團光喺蛇口嗰度射出嚟喎，咁我就唔知啦。 OK， 啦，好，咁啊唔該曬你陳生，咁啊多謝你嘅分享啦。OK， 好 ，OK， 唔该，卓飞， 唔 该晒， 拜 拜， 系嚟咗第二个，咁走唔甩，梗有第三个啦吓，第三个听众朋友啦，继续， 唔好俾佢停，继续听， 唔好俾佢停，系啦，系啦，继续听下呢位听众朋友有啲咩讲先。嗱，而家电话侧边咧就有阿 Charles， 阿 Charles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你好似上个星期又系见到啲奇怪嘢喺个天空上高系嘛？ 系啊，我觉得就比较奇怪咯，因为我平时咧，我喺我屋企嗰度咧，就系望唔到嗰两粒嘢嘅。咁啱啱好嗰一日咧，就好天晴，即系好，即系冇雨啊。啱啱好啲云又好清咧。咁我平时喺我屋企，即系我住嗰个山上高咧，咁系上高其实就好容易望到啲星嘅。 你住喺边度先？ 我就系住喺教育学院嗰度附近咯。 即系大埔上高， 系啦系啦，即系山上高 ，OK 啦。咁咁然之后咧，咁我就凌晨四点钟嗰时咧，我就行翻去屋企啦。即系我因为要有一段路咧，我系行到去尾嗰度嘅屋企系。咁然之后咧，咁我就望上去，我发现咧， 凌晨四点钟啊。 系啦，因为我啱啱好同个朋友饮完嘢，咁我就翻屋企，系啦，咁我搭的士翻屋企，咁我嗰阵时个天真系仲系好清，我话啊，因为我间唔中咯，我成日都会望上个天嘅个习惯系，咁然之后咁我又啱啱好突然间我望到远处咧，见到有粒点，我觉得远睇咧好似有一个碟形咁嘅嘢嘅， 好似一个碟形咁嘅， 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啊，平时都唔觉有嘅。咁然之后咁我就望咗一阵间啦，即系因为嗰度冇人理我嘅，咁我自己望啦。咁跟住我就即刻跑咗上去我屋企嘅天台度。咁咧我就以为望到，因为咧我嗰度系一梯三火嘅，咁我嗰个位咧就望另外一边，原来望唔到。咁我就去咗隔篱个天台，佢有个位都系望到对面嘅，即系我望到嗰粒点嗰个对面。咁点不知我一望到嗰阵时咧，咁我就见到有两粒点。是平行直线在那里咯。 你 即是在对面的。 即是你的位置你讲了啦，即是在大埔那边啦。咁但係你望嗰个方向系咩方向？ 应该系望住吐露港嗰个方向㗎。 系 即系但系 个方向望。 即系向海个方向，但系就唔系即系望住中文大学嗰边嘅，我记得。 嗯。 系啦系啦。因为平时嗰啲呢系冇可能有灯㗎。因为我嗰个位系即系平时系望唔到有灯㗎。咁然之后咁我就见到啊有两粒点喎，原来今次系直情系一模一样，上下咁样嘅喎，即系一个高度咁样上下咯。咁然之后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咁我就因为我自己就做 commercial photographer 嘅，咁我就咁我自己有相机嘅，系啦，即系我嗰啲镜头咧就唔系太过大。因为我影 product 同埋影颜色，所以我唔可能好大嘅，即系个 zoom 到嘅。咁我就拎我最远嗰支系 100mm 嘅啫。咁我就影咯，咁我就影完之后我就，都几得意喎！影嗰刻系真系两粒圆形嘅灰灰地，咁我就即刻我就叫咗我家姐起身。 系，凌晨四点钟，你叫你家姐起身，你家姐咩反应咧？第一个。 佢因为咧，我平时我都好中意俾阿家姐睇呢啲即系 UFO 嘅片嘅。 哦、oh, ，OK。 即系我系啦，因为我平时我都会同佢啊，外国有啲咩 UFO 片我俾佢睇啊，咁样嘅。 嗯嗯。 咁我有留意呢啲事嘅。咁然之后咁我就叫佢起身啦。咁因为啱啱可能喺天台咧，佢就理我，咁佢就同我一齐上去睇。 嗯。 咁我拎咗个望远镜，咁望远镜咧，咁但系咧， 你家姐瞓喺天台噶？ 唔系， 点解你可以即时叫？哦，你走翻落去叫你家姐。 系啦，咁我就同我一齐上咗天台嗰度睇啦。咁我有一个相机同埋一个望远镜嘅。 系 啦，咁、那个望远镜咧望到咧，我家姐就咁讲啦，佢望到个望远镜咧，就见到嗰两粒点咧系喐下喐下喐下咁样嘅。 系会喐嘅。 系啦，喐少少咯，但系我肉眼系望唔到嘅，因为可能太远啦。 嗯嗯。 咁我就咁样望咗喺度好耐，但系可能因为嗰阵时太攰咧，咁我望咗一阵间佢都唔走咧。咁我就翻咗屋企咯，跟住咧我就用我个相机即系翻落电脑嗰度睇啦，咁我就见到有何亮咧好得意嘅咧，系灰灰地 系 嘅颜色嘅嘢，系上下系一上一下咁样咯，系一模一样嘅， 嗯， 咁样咯，嗰次我就 send 短信俾你咯。 哦 ，OK OK， 喂嗱，咁即系呢张相咧，阿Charles 你就会 email 俾我啦，跟住我会摆埋上讨论区。就俾啲听众朋友一齐睇啦。咁但系我问你啦，即系你先前你喺度住咗好耐噶啦，系咪啊？ 系啊，住咗好耐噶啦。 即系你之前系未见过类似咁样嘅嘢嘅？ 冇噶，因为我平时一路望咧，我记得好耐以前大埔咪好兴有嗰啲 LED 风筝 嘅，咁系咧，我肯定嗰啲唔系， 肯定唔系嗰啲风筝。 系啦，因为同埋佢冇可能放到咁高嘅。嗯、即系因为我个位更加望唔到添，咁我嗰日我就觉得啊，点解突然间有粒嘢？因为平时我系只系望到星嘅啫，即系嗰个距离系好高嘅， 系 你同埋望到月亮， 你肯定唔系飞机， 唔系，我记得啱啱好嗰阵时早啲时间咧，佢飞机平时有三粒点噶嘛， 系 即系佢会点打啊斩啊，佢都冇点 ，OK。 系啦，但系我唔知系我自己个错觉定系乜嘢啦。我望到粒嘢下低其实有粒红点嘅，但系我影出嚟就冇，咁我唔知道系呢个系咩原因啦。咁我就即系后屘翻屋企放大，咁我就见到系啡啡地咁啊，类似一个圆形咁嘅嘢，系上下咁样咯。 嗯， 即系 exactly 一样嘅个样系。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可能啊咁巧可能俾我影到星球嘅话，咁都系一粒啫。 系 咁。咁但系冇理由系两粒一模一样噶嘛？ 嗯嗯， 系啦，咁样咯。 嗱，即系虽然我哋都冇可能俾到一个明确啲嘅指示，究竟系乜嘢嚟啦？咁但系即系听众自己睇翻张相咧，就自己去估啊。你嗰日个日子系边一日啦？正话唔记得问你添。 系7月22号啊，应该系我 send 俾你嗰阵时，系啊系啊 ，OK， 22号咯， 好， 系咯。系咯，我照样我 send 翻俾你啦张相。 好啊，好啊，咁我哋 因为其实我因为开头我冇拎相机，我其实谂住用 iPhone 影嘅，但 iPhone 梗系影唔到啦，都系见到两粒痕嘅啫。 O K， 咁然之后咁我就其实 iPhone 嗰个唔使 send 俾你啦，我 send 嗰、那个，因为我用 5D Mark II 嘅。 哦， 咁但系就咁所以咁就影到啦。 O K， 好。OK， 嗱咁啊，多谢晒 Charles 你嘅分享啦， 唔该晒你，我唔该晒你啊，真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你分享，咁睇下有冇听众朋友见到类似咁样嘅嘢咧，咁就再通知或者喺讨论区度留言讲翻啦，好嘛？ 唔该晒你，唔该晒你， 唔该晒， 拜拜。 听完呢位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咧，都系对于呢、這个即系新界区呢度最近睇过嗰啲咁嘅怪光嘅云咧， 系咯，好、就是、多都喺北面、啊，发觉 系咯，都系嗰个位置。咁、 嗯、 究竟嗱，其实去到最后，究竟呢啲云系咪真系一啲激光嘅回演，或者系一啲地面嘅光嘅一啲错觉啦？咁但系咁多位听众朋友都话唔系啦，肯定唔系啦。咁当然，其实我哋。方林嗰度都会 post 出嚟嘅，有一位、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佢 Facebook 嗰度回应咗我嘅，佢就话嗱，我肯定系激光，因为我就影咗张相俾你睇啦，咁嗰张相有啲绿色嘅激光喺地面嗰度射上去嘅，咁佢就话肯定是激光，咁但系即系其他听众朋友就佢哋就一口咬定就揾唔到个光源嘅，咁会唔会究竟有可能系咪又系激光，但系？我哋见到或者听众朋友见到嗰啲就啱啱好唔系咧，咁 啊嗱，系咯，好多都系见到都系白色噶，我见到 白色系咯， 系啊，绿光就唔系成日， 即系少见到绿光嘅效果啊，咁所以变咗 听众朋友啦，自己去 judge 啦，自己去做一啲调查啦。咁其实我哋都试下会打电话去问一问其他嗰啲即系政府部门，即系例如民航处啊、天文台啊，咁样睇下佢哋 睇佢哋讲咩，有咩 follow up 咁啊？ 收到呢啲报告先咁样。咁正话第二节我讲个古仔嘅时候咧， 系 阿 Celine 咧就好多问题，个满脑子都系，其实你好想问嘅一个问题，我 系啊系啊 ，off 麦嘅时候你已经想问我话嗱，唔好问，你直头喺节目嗰度问啊咁。 系，咁我想问嘅问题咧就系、是，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嗰个Mr. Cook 啦，点解佢公司咧系唔俾佢讲任何 UFO 咧？因为 UFO 以我所知字面嘅解释就系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系， 咁即系一啲 不明 飞行物体，咁所以可以系乜都得嘅，咁、其实好笼统嘅一个字嚟嘅啫，咁、但系点解佢会作一个陨石出嚟，又或者？即系佢一个证实唔到嘅字眼，系咯？点解佢会用呢样，反而系用呢个字眼，而唔用翻一个笼统啲，好似冇咁肯定，自己又求证唔到嘅 UFO 呢个 terms 咧？我就觉得好奇怪。 嗱，因为咧呢、這个要解释俾你听咧，就系、是、啊，因为你唔喺香港太耐啦，所以咧你就会唔多唔少地咧就会用英文去解译 UFO 呢个字。咁、但系因为香港人啊，当然 Mr. Cook 系一个外国人嚟。但是他因为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即是他这几十年都是在香港住的、所以变成他都 adapt 了很多香港人的文化在一边、其实香港人呢或者大部分人啦、这个世界都是的啦， UFO 呢就跟外星飞碟呢就已经连成了 连成一线的 了， 相等咁滞的了， 相等咁滞已经是同一样嘢嚟， 明白。 所以当有人说、我见到 UFO， 他直头 assume 自己当咗见到 外星人， 我都先同你讲，就算你见到有个石油气罐在个天空那里飞呢其实你都可以叫它做 UFO 的。 不过就是以香港人来讲就不是。 是啦，香港人就不是啦。所以见到 UFO 他们都会幻想是外星飞碟。 明白。 不过呢正话其实我们后面阿 Ken 呢他都讲了一样东西嘛。原来在很多航空公司里面啊、他们入职的时候其实有一份合约要是不是一份叫合约啊，就是有个条款他们要签的。嗰、那个条款，诶，嗰、那个系咪叫你咪讲嘢？喂，嗰个叫咩？签嗰份叫咩 ？contract 咯 ，contract， 因为你 合约咯， 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 吓， 咪后讲边几间？ 系， 咁 好敏感啊！ 即系我所知啦， 吓，正话 Mr. Cook 嗰间有冇先 ？Mr. Cook 嗰间冇啊，只系觉得你倒转句讲啫嘛， 吓， 其实唔系啲机长去食空姐啊嘛。 哦，呢、這个 你有睇相就系倒转啊嘛， 系冇错，我呢度唔讨论。 咁跟住啦，但系你讲个问题咧，嗰间认知我认知啦，就系冇嘅， 冇嘅， 系 冇呢个 系 冇嘅， 系啦，因为我所知就欧洲多啲， 哦，欧洲， 欧洲会多啲， 系， 咁佢哋就 系 话你要入职做技师， 嗯， 你就必须签一份 contract， 嗯， 其中一个条款， 嗯， 就系话你所有关于天空上你见到的不明飞行物体你不可以讲。 哦，是啊。 是啊，你不可以讲。 嗯。 就算他们。 即是你见到有个 Superman 飞过你都不可以讲。 不是当你黐线咯。 是啊。 是不是我想想 ,Superman 不是带着狗的。 Superdog 啊嘛那天叫。 哈哈哈。所以他们是通常都不会跟你讲。所以他讲话陨石这样计。 是。 其实很合理的。 是。 不过那叫陨石你信吗？ 所以他咪直头系已经系做了一个形式出嚟，就话我冇见过陨石啊，我冇见过 UFO 啊， 系咯， 我只系见到好奇怪嘅陨石咋， 系咯，因为其实佢哋自己会好多时内部咁讲啦，吓，佢哋都唔敢讲噶，啊 A 机师同 B 机师，佢哋自己都唔会 讲呢啲嘢， 讲关于 UFO 嘅嘢，因为你可能会当我黐线嘅。 喂，但我想讲啊，突然间我醒起有一样嘢，有件事咧，突然间醒起都系同阿 Mr. Cook 有关。正话咧，咪就系讲佢有一次我同佢喺呢个录音室嗰度会面嘅，即系嗰次会面纯粹系即系唔关录音事、唔关节目事嘅，纯粹系即系朋友介绍认识咗，咁我哋倾偈嘅。咁咧，因为佢有啲嘢俾咗我，交咗俾我帮佢做少少嘢。咁我做完之后咧，隔咗大约一个星期到啦。咁跟住咧，佢就再上翻嚟圆网台呢度啦，就入嚟录音室嗰度攞嘢。咁咧，有啲朋友咧就知道嘅，其实有啲听众朋友会知道嘅，因为我哋圆网台咧。就我哋圆网台嘅吉祥物咧，就系、是、有一只好巨型嘅外星人， 哦、 就摆咗喺出边嗰个 出边嗰个 Mr. Brown 啊，嗰、那个 Mr. Brown， 佢中文名叫白朗先生， 白朗先生， 佢兼职卖咖啡， 哦，卖咖啡， 颜色都差唔 咁多。 但系佢个仔咧就系、是、Mr. Brown Jr. 咧就喺个樽嗰度噶，咁亦都喺侧边嘅。即系如果有去过 party 嘅听众朋友就知道咩事噶啦。OK，anyway， 咁咧佢第二次入嚟揾我嘅时候咧，佢一入嚟就冇啦，入咗嚟录音室，跟住我哋坐低就 Mr. Brown 入嚟揾你， 我同啊 Mr. Cook。 OK，Mr. 入嚟揾你。 倾完嘢走嘅时候咧，咁啊 Mr. Cook 行到出去录音室出边咧，就见到我哋出边嗰张长台就摆咗啊。 Brown 喺度瞓觉 啦，咁样，咁佢一见到咧，佢第一件事咧，佢拍一拍嗰个外星人公仔个头，跟住佢话 ，Hey， this is my old friend， 哦 ，Mr. Alien 咁，即系佢话，喂，呢个我老朋友啊，咁， 喂， 你明唔明啊？呢句嘢背后嗰个意思，即系佢其实就话，诶， 见惯见熟啦，大家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我争啲唔记得咗讲出嚟，我突然间醒起呢件事。咁跟住佢就离开咗啦，跟住我哋到而家都冇接触啦。咁，咁但系咧，根据呢啲佢嘅反应， 佢自从上嚟同你讲完嘢之后，就唔同你接触。 唔系啊， 呢个唔系你嘅问题咧。 唔系我做完咗要帮佢做嗰啲嘢之后，跟住佢唔喺香港啦。 哦 ，OK， 唔系我嘅问题。 喂，但系佢依系咪欧洲线嘅？ 佢系欧洲线嘅。 系啊，欧洲线特别多。 咁会唔会有可能欧洲线就要因为佢系欧洲线，所以要佢签？其他你东南亚线可能唔使签， 但系佢嗰间就我所知就应该冇。嗰啲 B 头嗰啲 b 字头嗰啲就有嘅。 可能围内啲行规啦。 系，因为佢爸爸就系 B 字头嗰间嘅。 哦， 咁佢爸爸退休之后，咁佢又长大咗，又系做机师。 点解漏讲咁多嘢嘅？ 吓、 啊，点解你漏咗讲咁多嘢？ 唔系，因为有靓女喺度， 越挫越多嘅。 有靓女喺度好紧张啊嘛。 O K O K， 好啦，咁啊，今日嗱 ，anyway， 今日都多谢阿 Celia 上咗嚟啦，王莹小姐。 系。 另外帮啲网友问多个问题。 系。 冇男朋友啊？ 你做咩就 保持神秘感？ 得嘅呢个问题。 嗱，我帮晒大家噶啦。O K， 讲完啦。 好多男性朋友的我 好多男性朋友好 得得得得得 好啦咁啊记得啦你出碟呢记得通知声啦 冇问题 咁啊如果可以呢都虽然啊我哋係一个网台一个小小网台但係记得啦派台嘅时候都派隻嚟啦 当然啦好多听众听㗎嘛你呢个节目 多谢你多谢你好嘛喂咁啊唔该晒 Ken 今日唔该晒 Celia 上嚟啦 OK 下个星期继续 MJ13 系咁拜拜 拜拜 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3个 w dot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